第107集，你哪来的自信？第二天一大早，温小辉没打招呼就跑了，灰溜溜的跑了。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罗瑞，他在逃避很多人很多事。因为洛毅，他究竟失去了多少已经难以估量了。刚到了工作室楼下，洛毅居然已经在那儿等着了。他穿着白衬衫运动裤，靠坐在自行车上，就像那三年中很多次一样，默默地等着。只不过比起当初，他已经高壮了一圈，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变成了散发着稳重气息的青年。温小辉平静地走了过去。 昨天你们吃了什么？ 跟你没关系，来找我干嘛？ 你说要给我一个机会。 我没说是独家的，李硕比你好多了，起码他不会骗我。 小辉哥，我不太想吓唬你，但如果你跟他在一起，我会做出更可怕的事。 你威胁我？ 你是我唯一想要拥有的人，我不会让给别人的。 我和黎硕之间什么都没有，别把那些恶毒的念头打到他头上。 好。 温小辉感觉到背脊发寒，他不怀疑洛毅说的话，想想洛毅对付卢卡、罗总、雪莉姐前夫的那些手段，他绝对不能让黎硕遭遇那些。 你又来找我干嘛？ 洛毅的笑容就那么渐渐地僵在了脸上，然后一点点消失。 那个人提出一个要求。 什么要求？ 我要把东西给他，但我不想见他，他也不想见我。他提出让你送过去。 我？为什么？ 温小辉心里别扭极了，他想起长行那双鹰隼般犀利毒辣的眼睛，盯人往肉里盯，好像一丝一毫都被看透，着实令人心生畏惧。 也许他觉得你是唯一一个我们还共同认识的人。 曹海呢？ 如果不是妈妈突然走了，他应该早就对付曹海了。曹海不可能敢去见他的。你可以不去。 不就送个东西吗？给我吧。送哪儿？如果能早点解决这事，我和罗毅也能早点解脱。 他说你知道。 罗毅的双瞳黑得像两个无底洞，红魔的纹路就像开启的机括，已经敞开洞口，等人跌进深渊里。 我知道了。 我会找人跟着你，保护你，无论那个人说什么都不要慌。 嗯。 那个酒店在市中心，那么繁华的人来人往的地方，温小辉还真不太怕。 东西呢？ 在家，下班了去我那儿吧。 不去，给我送过来吧。 好。 什么时候送去？ 后天。 我上班去了。 小辉哥。 俩人背对背站着，彼此都看不到对方的表情，但心脏的地方却隐隐传来一种莫名的悸动。 你能想象我们过一辈子吗？ 温小辉缓缓地握紧了拳头，他本能地想讥讽洛毅，可却忍不住地思考起了这个问题。过一辈子和洛毅吗？他太年轻了，一辈子对他来说是一个太遥远的词，因此即使是他们爱意正浓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想过。但他曾经确实以为他和洛毅会永远这么甜蜜幸福，用一句歌词来形容，就是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没想到才3个月，整片天都变了。所以他不能想象和洛毅过一辈子。温小辉没有回答，只是往前走去。 我能。 你哪来的自信？ 在你骗了我3年之后。 洛伊低下头，轮到他沉默了。温小辉大步走进了工作室。洛伊掏出手机，面无表情地拨通了一个电话。 准备吧。确定。 冯月华和伊恩商定，先在国内注册，然后再去美国注册。俩人挑的良辰吉日，刚好就是温小辉去见长行的前一天。温小辉早就准备好了9块刻着冯月华名字的金砖，给他们当结婚礼物。冯月华看到的时候，很是疑惑：“小辉，你现在工资到底多少了？又涨了？”“ 工资没怎么涨，是我接的活价越来越高了，还有广告合作、上课什么的。”“你儿子出息吧？”“ 真出息。”“ 嗯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？” 冯月华要入美国籍的话，每年至少要在那边待满半年，现在就是计划半年在国内，半年在国外。由于伊恩的工作也是两头跑，所以这样的安排大家都很满意。下个月他就要回去一段时间，我打算跟他一起去，过几个月再回来。哎呦，你妈我还没出过国呢，我得抓紧学学英语。 你学不学都一样，那边华人多，你不会英语也能活。哎呀，你们不要一直在那边待着，你还有个儿子呢。 我知道，我才待不住呢。冯月华面色红润，整个人都沉溺在喜悦里。伊恩正在帮忙整理行李，婚后冯月华要搬去伊恩的公寓，不过那间公寓离他家并不远，来回非常方便。快50的人了，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，边整理边哼歌跳舞。温小辉看着两人恩爱和睦的样子，心里安慰极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曹海把一个袋子送到了巨星。温小辉有些意外，他以为洛伊一定会亲自送来。他看着曹海，尽管心中满是疑问，最终也没有问出口。曹海的脸色看上去很是疲惫，比上次见他瘦了一圈。 要我送你过去吗？ 我知道地方，自己去吧。 你现在干得挺好的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。 哼，还行。 曹海深深地看着温小辉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却是没说什么，起身告辞了。他好像很着急要离开这里，一刻都不想多留。曹海走后，温小辉打开了袋子，里面是一个密封的金属密码盒。他拿出来看了看，非常沉，像一个铁疙瘩。他把东西放了回去，看了看表，拿上东西离开了工作室。打上车，他往那个酒店走去。出租车司机是一个话痨，一路上不停地唠唠叨叨，什么天气啊、交通啊、时政，一个人自问自答也聊得相当嗨。温小辉平时也挺能侃的，但此时他心烦意乱，一句话都没听进去。他太高估自己了，越是接近那个酒店，他越是紧张的胃疼。他的脑海中不停地浮现长行的眼睛，那嘲讽的笑，以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。出租车到了酒店楼下，温小辉付了钱，抓着门把手，微微有些发抖。司机等了半天不见人下去，就转头看着他。温小辉咽了咽口水，推门下车了，亦步亦趋地走进了酒店。大堂里，他一眼就看到了长行的保镖。保镖也看到了他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起身朝他走来。温小辉把东西递了过去。保镖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 请。 你拿上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 会长想见见你，请吧，温先生。 温小辉犹豫了一下，只好跟着保镖进了电梯。只不过这次不是顶层，而是往地下走去。 去哪儿？ 去见会长。